被音乐所成就的少年们总会用歌曲来记录时间。我选播彭坦这首《少年故事》，他的灵感是来自杨德昌导演1991年著名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啊，而所唱到的是对于懵懂青春的怀念，这一份随风飘荡的少年心气心气儿，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我们来听听时间之歌。时间呢，非常残忍的一刻不停地往前进啊，把未来变成历史，但是却很贴心地让我们去品味啊，去感受每一天的时光流转，每一刻所发生的一切，成长还有我们的爱情啊。下面这首歌，又一次日出又一次日落，瞬间都将变为昨天。我们来听曲婉婷的 Jar for Love。 Another sunriseIf I

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周笔畅的《岁月神偷》啊，无论是罗启瑞导演的电影还是金玟岐写的这首歌，都用上了岁月神偷的说法。时间呢的确很喜欢偷偷的溜走啊，捎带手也顺走了所有的一切。那么关于时间呢，既有像这首歌很文艺的唱着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也有像李宗盛那样直白而富有哲理的表述，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了你的选择。正因为时间是神偷，才让我们更加珍视被带走的东西，而留下的就是珍贵的回忆啊。接下来我选择汪峰在歌手舞台上所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他翻唱刘浩林的《儿时》。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和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脚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篮筐一心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天梦中大白兔年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绿色简笔画，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长板凳搭起一个家，池塘半仙桥，儿时总踩点地沙发，五点半大风却渡过，满粉红那流星也下，萤火虫飞风半月下，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就一点点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漫漫了暑假，新学年就该剪头发，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总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

局部地区可能伴有扬沙。市气象台1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眉山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出品的话剧《苏东坡》将于3月3号、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2月7号在成都首演，并拉开全国巡演序幕。北京是该剧全国巡演的第二站。第90届奥斯卡颁奖礼即将在3月4号举行。电影《三块广告牌》被认为是本届奥斯卡大奖的最有力竞争者，共有7项提名。昨天该片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和媒体看片会，编剧董润年笑称看完后心情非常沮丧，因为这个剧本中充满了天才的想法，这不是努力和勤奋就能够获得的。该片定于3月2号起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旗下合作影院600块银幕专线放映。全国首档精准扶贫公益纪实节目《我们在行动》将于今晚10点在东方卫视播出。本期节目来到陕西刘卓村，在东方卫视主持人兼制片人陈荣的带领下，媒体人孙冕、企业家冯仑、陕西籍绘画大师蔡晓峰、陕西籍艺人林潇素一行人组成的助农团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带村民们走上致富之路。接下来播报关于发布元宵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重要提示信息的通知。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元宵节愉快，感谢您对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持，请您遵守禁放限放管理规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瞬间都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是一首记录时间的歌，许巍的《时光》，收录在2002年大获成功的《时光漫步》专辑里面。我们很快就会再次迎来这样的时光，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那今天我开车经过丽都附近哈，居然有些树已经开花了。但是今天北京有些地方飘了几乎没什么感觉的小雪，然后朋友圈里面一片下雪的声音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何晟铭发表的《20年后》，很多人熟悉何晟铭这个名字呢，可能是他的演员的身份哈，他演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但是最早他是以歌手身份入行，当时是中国力量哈啊。2016年是何晟铭出道的20周年，当时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填词人易家扬来打造这首《独白情歌》，回归歌手的身份，回归初心哈。我们来听何晟铭《20年后》。 以前的我被你忘记了，好多年后向前走的我，忘记我很好，这话我不会对人说。我没人说希望你晓得，死了的心不停又复活，也许是我心中的苦导演了因果。暗夜之中思念是种美，带着醉意想你了，感觉还不错，冥冥中注定我们再说吧。不爱了吗？走过20年的路，但越心越没有用，悲观的幸福没讲话多残酷，都胜不了时间。这旅行多么孤独，过眼云烟回到从前。时隔多年后的你却来看我，可是 当然都远了，却还在听当年那首歌，一定是我心中在数老远的重逢。寒夜之中思念始终没带着醉意，想你那感觉还不错，冥冥中注定我们再说吧。不爱了吗？走过20年的路，再虐心也没有用，被困的幸福被僵化，多残酷都胜不了时间，这旅行多么孤独，过眼云烟回到从前。时隔多年后的你，哦，你却来看我。不爱了吗？这20年的梦，再虐心也没有用，被困的幸福没讲话，多残酷都舍不了时间，这旅行多么孤独，过眼云烟回到从前。时隔多年后的你，你却来看我。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何晟铭20年后啊。接下来跟20年也有关系哈。1998年的春节，那时候你在哪儿？你多大？何晟铭也参加了1998年的春节，大开场就是他来参与的。那么在那一年的春晚当中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王菲和那英的《相约酒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曲。20年之后的201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两位再度携手带来《岁月》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王菲和那英一起来作词，音乐人钱雷担任作曲。钱雷目前有两首歌出现在中歌榜的榜单里面，明天的节目我会着重带着大家来关注他的更多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狗年春晚，来听听王菲那英的新歌《岁月》。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情永远不会近黄昏， 我心 星辰， 人星辰， 浮浮沉沉。 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 变星辰，浮浮沉沉。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在参加中国好歌曲时所写的歌啊，在参加比赛的时候陪他一起来的妈妈呢，特地把白发染成了黑发，还笑着说这样上镜比较好看，这让灵儿问非常的触动，因为她最害怕的就是看到妈妈的白头发，更害怕不够时间看着她慢慢变老的过程，所以写下这首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 那么如果说时间所蕴含的那一抹忧伤，恐怕很多都是来自变老的这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成长成熟，会感悟舍与得，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所以呢，时间也给了我们感受和享受这个过程的机会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叶培用九年时间酝酿完成的《流浪途中爱上你》专辑里这首歌，叫做《一起变老》。 说再见，为了约定，明天要好好的，遥远的日和月，未来会遇见。说再见，亲爱的人，爱你不止记忆，有一天你会老，我们

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大家根本把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妹子最喜欢双截棍儿，手中带钢枪，去本港送上学校里的武藏。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新歌一号，陈志鹏，歌颂者。 点一首歌，去歌颂不快乐。 新歌二号，赵英俊，不许离开我。 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 新歌三号，陈冰，如果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怎么融进少年的烦恼。 新歌四号，宋玺，春风的话。 春风的话说给天的我。 新歌五号，汪小米，我的梦。 我的梦，我的梦，超越时空冲动。 新歌六号，多亮，世界为你鼓掌。 等待黑暗中突然爆发出

心上的事就没人答应， 这你背就一把这一句温馨， 那次年次偶也是不变的旋律， 当温雪融夏季， 秋风为我捎口信，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锵， 又是思念的四季。 古人说这就是所谓正义，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月月如是再相遇，何时能把酒言欢畅回忆，多多舍舍的回忆，还诺诺我只想要为你唱起， 依旧旅自己决意轨迹，如今如今即上机，我全心情在我嘴边， 经历过去当我带着波涛起云， 更多冷眼更多冷眼冷语， 请你听听听听听， 唱给你永远不离弃的旨意， 共享决意， 歌词我写上的是哦哦， 这一杯酒一把斟一句温馨， 那次年子哦也是旋律， 当温雪融夏季， 秋风为我捎封信，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 又是思念的四季。 思念只一支笔，又是心，古人说这就是所谓正义。想你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月月如是再相聚，何时能把酒言欢畅回忆？ 广亚缺陷来自王力宏的十八般武艺专辑。中国风呢，在世纪初呈现井喷的态势，从传统文化里面找到新的灵感，在混搭潮流下找到新的发展的方向，像 R&B、Hip-Hop 的流行也让中国风有了更时尚的一些表现力哈。那么近期有很多歌手将这种风格混搭出新的花样来，比如在中国风里面加入戏曲的唱腔，专业戏曲唱腔啊，让它显得与众不同。那接下来听到是去年与恩师周华健带来中歌榜冠军单曲《江湖晚》，戴荃、周华健。 春风一时流水转，悲欢冷暖早分散，一杯斟来酒话长，几番言语付笑谈，豪情柔情都是你，天地人间谁不知，对酒当歌别话长，举杯将说与友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恩怨诉红曲，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 高山流水你难寻，人间一回几多情，聚散本来平常事， 相逢别去别有心， 你做师父我为徒，相见在迟也不晚，天涯漫漫为知己，此情且钟情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相互论英雄，恩怨诉红尘，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一杯柔尘满，今生何日再共唱，江湖间江湖边江湖相依相望，潇潇人归去，马蹄声飞影斜，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2004年退出江南的时候呢，有一种瞎打误撞赶上刚刚兴起的中国风的风潮。那么从此以后呢，将其就计，中西合璧的中国风也成为了他重要的音乐一部分哈。他先后尝试过不同类型的中国风的风格。这首纪念奶奶的《茉莉雨》，完全用西洋乐器营造出一种水墨风情的意境啊。其实像每一种风格一样，中国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的变化丰富啊。我们最后来听胡彦斌将 EDM 和中国风融合的一首歌，叫《天宇》。我是麒麟，以上听到我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 如花落，剪本来，哦，如日升，如日落，只生死，哦，如不爱，就别活，就别见，哦，说了太多誓言，求了太多永远。现在一火沉沉站在我面前，再见一个轮回，不只是为了这样明的一见，脱下你的自尊就能伤过我的眼，这世间有多美，我也太肤浅，只留你热泪。 Yeah， 身在被撕裂的冰也看不见，你在暧昧对他的幼稚的算不还原，鬼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这天见再说见，永远都都别见。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你发焦虑，你只有一次发焦的机会。如不爱，就别活，就别见。哦，说了太多誓言。除了他意都永远，现在一火沉沉站在我面前，再见一个轮回，我只是为了这样明的一见，脱下你的自尊就能伤过我的眼，这世间有多美，我也在乎见你也看不见，你在暧昧有的歌曲都算不还原，鬼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这天见再说见，永远都都别见。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杨思杰，面目全非。 如果你不爱我，请 远离我。第29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山的江湖。 第28位，李宇，